对于很多像二手房啊、回迁房、公房的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呢，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而且呢，里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案例啊，包括李松律师的一些点评啊，包括一些怎么去做的呀啊等等都会有。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一些房产法律的知识，那这本书呢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啊。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写上我要书啊，然后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一起发送过来啊，这样的话我们在上班时间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让您怎么去领书。我们会随机的，今天会随机的来抽取几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送出这本书啊。好的，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那安居快讯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关于房产例子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也把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呢一起来解答一下哈。你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这样去问啊，他说这个我是2015年啊河北固安买的房子，这2017年呢拿钥匙，就想问一下这个户口能不能迁过去。而我之前的打电话问开发商，现在呢也搞不明白，说现在有人说要3年的社保，说有人说要3年的房子啊，就好晕啊。 迁户口一般的，你这个，一般的得有房产证，房屋的这个所有权证，这个能迁户口。那么也有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有购房合同，你的合同都有开发商的盖章吧，这个网签都备案的，有的时候拿出这个的话，也可以给你来签这一块儿，但是呢，因为你是河北，河北那边有他们河北的那个户籍的这个要求，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你山东的、河南的，可不可以迁到河北？这我就不清楚了啊。但是你要是，一般的情况下，你要是本身都是一个，市的或者一个省的，这个迁起来可能就要好一些，好迁一些。只要你有房，原则上就可以来迁，有房啊， 有房就可以是吧？这个对，那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是吧？比如说他是在河北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我就不太清楚了。如果你是外省的，河北有没有限制啊？这咱们不好说了。但是主要是如果是本省的或者本市的这一块，你只要有房的话就好迁这一块。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说在诉讼当中呢，申请财产保全必须提供法院保全信息到什么程度？说比如说啊，这个北京以外房产信息需要提供到什么程度？说现在全国房产信息是否联网？如果没有联网，是否需要提供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呢？还有就是这个车辆信息需要提供到什么程度？保全费用需要多少？ 一系列的问题、啊， 一系列问题，对对对。 首先呢，如果您全国的这个房产它并不联网，你看不到这一块啊，你通过查询你查不到，你可能局部的有可能有联网，但是全国内的这个房产有的时候，你一般你是查不到的这一块，你是查不到的。那么你要保全的话呢，如果是房产，你要提供房产的具体的坐落位置和姓名，啊，这个因为你财产保全，你和执行不太一样。财产保全你要提供这个被保全财产的信息，它和执行不一样。执行的时候你可以申请法院去给你调取相应的这个信息，但是在保全当中没人给你去调，所以你要保全房子，你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被保全房产的信息以及登记人。那么做这财产保全呢，你要提供担保啊，就是法院因为担保保全嘛，你要把被保全的财产冻结住，有可能会给被告造成损失，所以你要提供相应的财产等额的财产来进行担保。如果你给人造成损失了，你要进行相应的赔偿。那么这个你这个担保的这个你要提供一定的担保。这个担保呢，如果比如说你房产可能值1000万，你说让我拿1000万的房子或者是1000万的这个货币我拿不出来，你可以找相应的保险公司。现在保险公司呢，他收取你一定量的这个保险费用，那么他就给你出具一个保函，就同意给你这个诉讼来进行担保。这样的话呢，法院根据这个保函就给你做财产保全了。所以这个担保呢，现在呢，因为法院认这个保险公司的保函，你可以找保险公司让他给你出具保函来提供这个担保。那么你要刚才这个朋友还问到保全车辆，你保全车辆呢，你也得提供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牌号啊、姓名啊、车牌号，你要提供基本的信息。你这个提供不了，他没法给你冻结这一块。 好的，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个 Robert 说，我母亲把我 要把房子过户给我弟啊，是赠与好呢，还是买卖好？ 哦，赠与好还是买卖好？这问题啊，比较复杂一些。首先呢，你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满五唯一的住房？ 嗯， 啊，因为这个买卖呢，它一般呢， 满五唯一的税少， 对，它 是吧？ 对，你要是走买卖的话呢，它契税呢，它有1.5%的，有3%的，它是看房屋的面积。 嗯， 但是它是要征，个人所得税的这一块，要你要是不满五唯一，有个20%的个税。 嗯， 这个 那就 个税是很高的， 那就不如赠与了。 哎，你要是有个税的话，那你就走赠与，赠与它这个契税就是固定3%。 嗯， 所以你要是不满五唯一，那你就走赠与。 嗯， 就收你个3%的契税。 对，如果要是 你要是满五唯一，比如说就是90平米以下，可能就收你个1%的契税。 对， 你也没有个税，那你就走买卖呗。 对， 所以你看你这房子是不是满五唯一住房，来确定你是走买卖好还是走赠与好。 对 对。 但是我。因为这个朋友啊，只关心到一个税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律师有的时候税费以外还关心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嗯， 有的时候你母亲，比如说过户给其中的一个子女，到时候母亲百年以后，比如说他走的是买卖， 嗯， 其他的子女可能就主张，哎，我母亲把房子卖给你了，你没给钱啊？ 嗯，嗨，对， 有的就可能来解除这个合同， 嗯， 或者是给你按这个合同来要款。所以你要走买卖的话呢？它还有一定的法律上的风险，你要让你母亲写一个东西， 嗯， 是吧？虽然走的买卖合同，但实际上赠给儿子不收款项， 嗯， 你一定把后续的这些法律点要做完善，避免以后 出现问题。 因为你买卖嘛，双方是一个等价有偿的一个交易， 对对对， 这种你要注意风险啊。 嗯，所以就说看看这位朋友家里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 对 对，可能你姐姐和你弟弟都同意了，你可能还有哥哥，还有其他的妹妹等等人， 嗯， 人家不一定同意，都若干年以后，真要老太太去世以后，人家就主张。你买卖没给钱怎么办？ 没错啊， 是注意这个问题。 对，好的，那我们把这个上半段的一些问题先解决完了啊，然后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的快讯哈。 嗯，好， 来看第一条啊，说近日呢，住建部通报了17家在资质申报过程中弄虚就假、作假的一些这个建筑工程企业。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及《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报弄虚作假行为处理法》的一些规定吧，住建部决定对17家建设工程企业予以通报批评，不批准其这个资质的申请，将其不良的行为呢，在全国的建筑市场的监督公共服务平台呢，是予以公布啊。 嗯， 这是一个好事儿。 是， 对，公布了这种事情， 公布了以后，大家就对他受过这种处罚就都了解了啊。 对对对， 嗯， 好，来看第二条信息，大学毕业呢，这个毕业生小刘啊，通过这个租金贷的方式呢，通过中介租了一套房子，并且按期偿还银行贷款。那然而中介公司收到租金之后呢，并没有支付给这个房东，那小刘呢就要求要搬离。那记者也是昨天获悉说，顺义的法院判决小刘呢限期搬离房屋，其与银行签订的这个贷款合同纠纷呢可以另案的起诉。那针对这个案件，法官对于租金贷涉及的一些风险啊，这个法律风险也进行了一些这种提示哈。那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 是我最近我也接到了一些咨询，就是由于一些中介公司倒闭了，那么他可能通过租金贷的方式，他可能把这个，人家这个房客的这个一年的租金啊。都已经收过来了，后来因为他和房主签的合同可能还有2个月到期了，但是他收了人家租客通过这种租金贷收了人家1年的租金，结果他中介突然就消失了，找不着了， 嗯 啊，他可能就是经营出现了问题，结果人家房东可不干了，说我和中介的合同到期了，你现在还占着我这房子呢，租客说我这还有8个月呢，我是通过这个租金贷已经把所有的这个租金都已经付给中介了，所以这种尤其这种二手房东的这种租金贷，我劝大家还是不要去做。为什么呢？一旦他的这个合同提前到期以后，你这个钱都交给他了，他又找不着了，或者公司破产了，那么人家房东直接找你要钱的话，那你就得搬离，回头你再打官司，再找中介要钱，你这就非常的麻烦啊。 嗯， 所以这种二手房东绝对不要走这种租金贷啊。 没错没错。好，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哈。这个市民林女士来电啊，说最近我打算买套二手房，有人向我推荐了一套比较便宜的房子，后来了解它是一套小产权啊，想咨询一下这种房子到底能不能买，又可不可以作为不动产登记进行过户啊？这个真的是前两天一个听众也是问到这个事情啊。 嗯，因为小产权房大家都可能都隐隐约的知道，好像小产权房不能买，但是不能买的原因他们说不清楚。 嗯， 那么小产权房它一般呢，就是通过农村土地开办的这种楼盘或者是房屋啊， 那么然后对外来进行出售，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合法的。因为农村的这土地呢，它一般呢只能是做耕地呀、田地呀、宅基地呀，它只能做这些项目，它不能进行建了房屋以后来进行出售，这个是不允许的。最典型的比如说我们是农村宅基地的买卖，这些实际上也是一种小产权房的买卖， 嗯， 所以这种房子买它是不合法的，合同是无效的。那可不可以登记呢？这个登记不了。为什么登记不了呢？小产权房指的是农村土地的买卖，农村土地所建造的房屋来进行买卖，所以他们就没法，本身就没有房产证，他如何来进行过户？所以他过不了。咱们拿的房产证都是国有土地使用权上建的房子，那都是由你土地是国有，所以才给你颁发了红皮的这个房屋所有权证。所以城市的房子有房产证它是可以过户的，农村的房屋它是无法来进行过户的。这就还遇到，说到这个问题，好，我就遇到了好多农村的房屋还牵扯到继承的问题，说父母去世了，怎么办继承手续啊？我这房子怎么分户 啊？ 我说你这分不了， 对， 你这农村的房子就没有这个房产证， 对， 你这种分只能通过法院分， 没错， 房管局这个他就没有房产证，他没法给你分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所以小产权就过不了户， 对， 没法，他就没有。原始的这个出卖人他也没有房产证， 是的。所以就是之前就是也有朋友问到的时候，就说光是考虑到这个钱少是吧，然后呢再加上比如说这个以后比如说说老说拆迁了这利益得不得，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你这个户都过不了，利不利益跟你有关系吗？ 对，以后拆迁了就容易这个卖方也容易反悔，容易把这个房子给你打回去， 对对对， 是吧？ 确实是、啊、 拆迁了也未必是件好事啊。 是，好，来看下一条信息啊，说曾经呢为了获得购买首套房的资格，不少人呢都通过了假离婚的方式来贷款，如今随着信贷政策的严格，离婚不仅无法获得首套房贷的一个资格，还有可能这个购房变成这个二套房。那这个也有朋友去提示啊，说这个严格限购政策制度之下呢，夫妻为了买房假离婚是常有的事儿，但是真做假时假疑真啊，这个。 哎呀，这说到这个案子，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最近刚接触了一个案件。当时双方呢买房子的时候也是当时真离婚，不是假离婚啊。他们因为名下已经有了一套房子了，再买房子的时候呢就属于二套房，所以他们为了获取首套房的利率啊能少交点贷款，所以他们就离婚了。离了婚以后，房子新买的房子登记在女方名下，结果双方一直也没有复婚。过了若干年以后，双方是真离婚了，过不到一块儿了。那么后来男方就起诉女方，要求这个分割这个房产，女方呢就说我这是婚后购买的，买房子头一天咱俩已经离婚了，所以就引起了一个房屋权属的争议，因为是婚后，这属于婚后买的了，这怎么来认定？这个呢就看法院怎么来判了。人家女方就主张这个是婚后买的，而且女方呢特别的这个狡猾，她所有的购房款都是从她娘家那边转到他的账户，然后拿这个款项支付给出卖人。从购房款的支付方式上，也是好像是人家女方家里出的钱。 嗯， 你这个男方打起来就非常的，这个对他不利了啊。所以这种风险咱是实打实的是遇到过。 嗯，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光是房产出了这种问题，孩子的抚养权也成了问题。这男方起诉女婚的时候，想把这个孩子一块儿就是抚养给他，结果法院告知，由于你们在 N 多年前已经离婚了，而且离婚协议当中是女方抚养，所以这孩子应该是归女方抚养。你要打这个监护权，你属于变更监护权的诉讼，属于变更之诉，你另案起诉。男方就非常郁闷，不但房子打起来非常费劲，而且这个孩子从原有的离婚协议上已经归了女方抚养，你再打的话是另案打一个变更监护权的诉讼。所以这就从一个本身一个想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像通过二套房，通过首套房获取一个较低的贷款利率，最后演变成一个房产官司以及变更监护权的一个纠纷。所以我真的这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嗯， 我觉得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也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很好的这种提示，就是我们千万别为了省钱少还点贷款而做这种实际上是真离婚，而就用这种离婚的方式来进行贷款，我觉得风险是非常的大的啊。 没错。好的，我们来关注下一条信息哈。不少人啊选择购买二手房，毕竟对于很多同地段的房子来说，二手房比新房要便宜。但是在购买之前呢，还是需要了解一下二手房的购买的注意事项。关于二手房买卖纠纷的案子还是挺多的啊，包括买二手房什么先付钱呢，还是先过户啊，等等，就各种问题吧。 是，买二手房到底是先付钱还是先过户？ 这个一般人可能还真搞不明白这一块儿，他也一般都是听中介的，中介说怎么是怎么是， 对，他都有流程嘛，不是？ 这样的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是应该是，是先付钱还是先过户？这个钱怎么个付法？ 对， 简单的说一说。 嗯， 首先呢，我们签完这个合同以后，买方就要交一个，在签合同的当天就要交一个，一般你要交一个定金，是吧？这定金呢，可能10万、20万的，你自己来商定。那么签完定金以后，就牵扯到一个首付款的问题。 嗯， 这个首付款什么来给，收入来给呢？我建议应该是在网签过后再来给这个首付款，因为网签了以后，说明这个卖方这个房子没有什么其他的瑕疵，它不存在一房二卖啊，或者是被法院查封啊等风险。因为网签了嘛，这些东西证明合法才给的网签。你要被，比如说这个房子被法院查封了，那么他就不能做网签了。比如说这个卖方已经卖给，在此之前已经卖给别人了，他也做不了网签，因为一个房子只能做一份网签。所以网签过后付首付款，我觉得这对买家风险是最小的，卖方呢一般也能接受。那么第三笔款呢，如果没有贷款的话，那么原则上就要过户的当日付全款。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一手钱一手货，我给你钱你给我过户，我给你钱你把房子过给我。所以如果没有贷款的话呢，最后的尾款也就是主要的购房款应该是在过户当日来进行支付。当然如果你要是贷款的话，可能尾款就是过完户以后由银行将贷款直接打到这个卖方的账户。 嗯， 这个呢卖方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呢你过完户以后买家他是操作不了贷款金额的，他是无法操作贷款的。 嗯， 到时候人银行，因为你做贷款的时候你的账户已经留给银行了，银行直接把款打给你。 嗯， 当然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可能长点有的短点，可能一个月，长的可能有两个月。 对 啊，你最长的还有两个月多的。你比如说那个燕郊那边，我接触他那时候正好限购出来，国家就是控制这个买卖房屋，他那个贷款时间特别长，有的到了5-6个月才给你发这个贷款，这也是有存在的。但正常的情况下，一般的就是可能一个月之内就能把贷款就能发给你。 嗯，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在买卖过程当中，你只要正常正规的来去走一些这种手续，然后呢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太多的问题，因为现在其实监管的力度还是挺强的，对吧？啊，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太担心啊。当然这个买二手房当中呢，不光是这个流程的一个问题啊，可能还有很多，因为毕竟还有3分钟时间，可能我们来不及说案例哈。我们就把二手房当中买卖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前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比如说首先啊，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尤其是你在决定了以后这个合同，对吧？这个一定要签好。 其实签合同咱可以多说一句，签合同的时候呢，大家呢有的时候真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是， 基本上中介怎么让你签哪签字儿，你就在哪签字儿。 嗯， 因为我了解现在这合同啊都是格式版本， 对， 密密麻麻好几千个字儿。 好多，嗯， 你基本上你不是专业做房产的，你或者是你不是常买房子的，你真的看不明白，你一般都是听中介来说你来签字儿。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你也不用那么特别的就是来纠结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你就关注几个点就可以了。 嗯， 这个作为卖方你就关注买方付款，因为你卖方嘛，你卖一个房子你最终保证的就是拿钱，所以你就看付款的时间就可以了。第一笔什么给你说，第二笔什么时候，第三笔给你什么时候。至于说买方有没有过房资格，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他拿不下过房资格来办不了过户，那他的责任，你过房资格这个问题不用你来审查这些问题。买方如果没有，他到时候定金要不回去还得给你赔偿呢。 嗯， 所以你就作为卖方你就看付款时间就可以了。 对， 这是卖方啊。 嗯， 买方你看什么呢？ 嗯， 买方你就看的就稍微得 多一点了， 是吧？你买方你看什么呢？一，你买这房子你得保证他得把户得过给你，你得看过户的时间，什么时候把房子过户给你。 嗯， 对不对？ 嗯， 第二个呢，买方你得看，你也得看付款的时间，是吧？你也得看付款的时间，你毕竟你拿这个钱嘛，是吧？你怎么最保险？刚才我说了，你一般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签完合同就拿一大笔钱给他，那万一这房子有就查封或者一房二卖了怎么办？所以你得网签过后再付钱，对你来说，你风险相对来说你较小一些啊。所以你付款你也得注意这个问题。第三个呢，你买房的时候你得看这房子到底有没有共用人啊。有的时候这个房子登记在男方名下，男方说我媳妇都同意，我就给你签了吧。有的时候这个合同你可以当时签，但事后你一定得找他媳妇得追认一下。你注意问题，有的时候房价一涨，他就说这房子是我们夫妻存续权取得的，虽然房本登记在我名下，但是这和我妻子就是夫妻共有财产，他没来，他也没同意，咱这合同无效。 嗯， 所以你一定在买房子的时候，如果出现 夫妻双方只来了一方，这种情况是挺多的。 对， 事后一定要让对方再补一个签字， 签字，对 对, 对， 避免以后出现更大的这种波动。 嗯， 啊，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哈，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明天再见。 年夜饭又称年晚饭、团圆饭等等，现如今呢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顿晚餐。 是的，为了这顿晚饭啊，也许一个月前妈妈就开始准备腊肉腊肠了，爸爸早早的就开始筹划着年三十的活动了，而我们无论相隔多远，无论工作有多忙，也总是希望早一点回到家人身边，吃上一顿地地道道的团圆年夜饭。 那今天呢，不为别的，就为您回家能吃上一顿热乎丰盛的年夜饭，为了妈妈不用一整天都在厨房里边忙活，为了爸爸不用洗锅刷碗的麻烦，享购时间为您带来了海天盛宴团圆饭，券面价格1388。